自对抗。生长，独自流淌， 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，多年冰冻着你。 萧全，不仅仅是喜欢。 洒下了浪漫，当作

Yeah.